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三副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岳父脸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几代曲艺家的优秀作品，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一段经典的传统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赵啊，两位先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合作，一直在舞台上驰骋几十年。上个世纪60年代，大作家老舍先生曾经说，在青年演员当中非常突出的有四马二赵。四马是马季、马长礼、马群、马泰，二赵指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都是当时艺术领域舞台上的佼佼者。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北京二赵盛年时的实况录音大保镖。 这个相声啊，有文格有武格， 哎，不一样。 文不加辩是武不善作， 不错。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是啊。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很讲究练。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哦，您稍差。 要讲究练武生， 嘿，您也不行啊。 我还是个练家。 什么呢？ 我是个练家。 您是练家。 那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怎么了？ 好，您练吧。 对， 练吧，练吧。 怎么了？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哦，您看我瘦， 嗯， 这您可不懂。 嗯，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嗯， 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露不了相。 嘿，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露一手什么？ 露一手气功。 和气功。 注意， 哎， 咱们露。 干嘛？ 留神给你吓趴下。 这不至于。 注意啊， 哎， 嗨。 运气呢？这是， 哎， 嗯，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我怕呀， 不但你怕， 嗯， 连我都怕。 你怕什么？ 我怕他折了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怕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兵刃您练什么？ 兵刃我练过刀、 哦、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 哦、稀松二贵眼啊，样样精通， 样样精通。 哎，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18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练了 卖了。 我、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姿势。拳脚 分为两种。 哪两种？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内家拳 无忌、有忌、黄忌、太忌，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外家拳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哦、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哦、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绵经。 外操筋骨皮呢，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这功夫怎么样？ 太好了。 我不练。 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灌顶。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油锤怎么灌顶？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哦，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怎么样？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您说那叫什么呀？ 那叫功夫。 功夫那叫玩儿。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您呢？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火车头灌顶？ 哎， 哦，上车站里头，火车在那儿站着吗？您过去拿脑袋蹭火车头去，那也叫灌顶啊。 火车站着、 啊、 那算什么功夫？ 是啊， 火车得开着。 开着。 还告诉您说，有的撞有的不撞。 撞什么车？ 撞快车。 干嘛呀？ 马力足啊。 哦， 慢车不能撞。 怎么？ 马力不足，撞你这么一撞，给撞出轨道外边去，那多危险呢。 这是啊。 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急行特别快车 啊，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的事儿，他不容这个车进站。 怎么？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他马力就不足了。 嗯， 我就往扬旗外的这么一站，蹲裆骑马式，把气运到脑瓜门，这有个名词， 叫什么？ 这叫天花宝盖。 哦、 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鸣儿，这是怎么意思？ 让你躲开，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我照这儿来。 火车过来，我搂起身来，咣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照旧 碎了， 碎了，我还当照旧。 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没动了， 连影都找不着， 哪儿去了？ 让火车给带跑了。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我这是自杀。 哎，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六年了。 撞过几回？ 一回也没撞过。 您怎么不撞 过？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你多明白，根本你就没撞过。 撞过。 多会儿？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在火车前头？ 后头。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要什么气功、啊、 脑袋没挨着火车。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哎， 提起我来不明白。 是啊，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嗯、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住在京西。 什么地方？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哦，胡岭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啊、 净出练把式。 您呐 是把式。 您别说了 啊， 胡岭 啊 那不是把式窝子， 那是 粽子窝子。 粽子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胡岭就是卖粽子。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哎，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他贵姓？ 姓姜， 大号 名米，字表小枣。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谁呀、啊？ 我跟我哥哥。 哦，你哥哥叫什么？ 我哥叫白糖的。 你呢？ 我叫馅儿的。 嘿，俩小粽子。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你是瞪着的。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哦，捋铁叶子。 我捋苇叶子。 干嘛捋苇叶子？ 捋得了好包 啊。还是粽子呀？啊？铁叶子， 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叫你们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叫徒弟干嘛？呀呀， 嘿呀呀，他瓷实 啊，还是粽子呀？啊，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有什么事儿啊？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是啊，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嗯、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什么功夫这是？ 这功夫嗯成了。 成了？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这话大 什么成了？ 你竟等雷劈了。 对， 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是啊，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得， 而你不教了， 别介， 徒弟太爷不学了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画几画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是啊，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哦，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对，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学罗成呢，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我说外面何人鸡户？ 什么叫鸡户？ 这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哎，他不吃那个，就是叫门。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哦，见光临呢，那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买粽子的来了。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是，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怎么？ 今年他没货。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哦，保镖。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是 啊。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哦， 刚到门口，就听着他喊了一嗓子。 喊什么？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工迎接，个个都是高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瘦，胖大的肥肥，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怎么咳嗽？ 砰啪！ 这多别扭！ 当中间闪出位老打工，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哎， 我说岂敢呐，岂敢，咱来的鲁莽铁的人，你就 这是怎么意思 呀？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这好，又翻戏迷了，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哦，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怎么？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什么字？ 侠义楼。 哦，侠义楼。 有楼梯可不叫走， 那为什么？ 由平地了往上窜。 要窜上去 吃饭饮酒， 窜不上去 连凉水也喝不着。 还趁着抻来，你们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哦， 老达官一滴了一二斤，是个拔不敢沉，噌， 怎么样， 上去了。 好功夫， 多好的功夫。 是，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嘿， 我冲你撇嘴，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应当的， 那叫旱地拔葱。 我这地什么全种。 哎，那不行啊。 好，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拔萝卜葱啊，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哎，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是个旱地拔葱，噌。 怎么样， 别上去了。 哦， 该瞧我的了。 哎， 我也瞧多高啊？ 3丈多。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胶，人啪劲儿大，上房 人上房了， 鞋、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我说来人呐， 干嘛？ 搬梯子够鞋、 拿杆桶吧。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这点气 倒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怎么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经惦记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标、南路标、北路标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标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你说什么？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迎上前去， 打南门肉、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得惹气 啊！ 横着点 哦， 说迎上前去，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那 好。迎上前去， 哎，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店铺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哦， 我哥一个店铺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多好的功夫！ 又该瞧我的了， 哎， 我还得露一手啊。 那是，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窜下去了， 轱辘下去了， 怎么轱辘下去？ 钢五爬着上去， 这碍事。 老当说咱们过过号吧， 过过号， 练两下子。 我练练。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枪 不能全叫枪， 怎么？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哦。 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什么叫六合枪？ 这是内三合，外三合。 内三合， 心气胆； 外三合， 手脚眼。 哦、 有散为证。 什么散？ 一扎梅攒，二顶心，三扎七度四。腰引五着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好 好枪法， 好枪法，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对，看您的。 好，瞧崴的。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应当 瞧我的。 练不好就得崴呀。 你练好了的。 对，瞧我的、 哎、 我不能再练枪。 怎么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哎、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哦、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一尝 啊，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在这儿练刀。 那好，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对， 稳着、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完这儿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叫什么？ 这叫怀中抱月、 哦、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朵间是沉胸服气， 是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这叫什么？ 这叫礼节、 哦、 为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乃正，乃是练错了指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哎， 这儿刀，这儿刀背着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机右手踏背履，刀是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这叫什么？ 这叫架势、 哦、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说不连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对，来买大力丸。 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买人别喜欢，买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骑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好， 没练俗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那可别练，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怎么？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周雨水它是滑的，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陷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这不是皮劲儿。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叫什么？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沾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您在院子练刀了？ 我在屋了背雨呢。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刀不扔当院了吗？ 嘿，好，轮刀不轮。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好练刀， 好背雨， 好背。那是骂你 是吗、 啊？ 我倒听不出来， 这都骂皮了。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验验标， 看看保的是什么、 哦、 来到中花园这么一看， 嗯， 我们没人敢保。 什么呀？ 四丈八线砖都马岩了、 哦、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金坨子， 老窝瓜， 老窝瓜呀。 您瞧这个窝瓜 赤金的， 它是面的呢。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大元宝 还是窝瓜。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有红货， 还有窝瓜籽呢、 嗯、还有窝瓜瓤呢。气得慌。 窝瓜籽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份，这有个名词， 叫什么？ 这叫窝瓜标、 哦、 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您怎么喊的？ 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喊的是乐舞扬威、 哎、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嗯、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哦、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剑，我说咱们哥俩头四保镖，咱们要列一而行、 哎、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就脆，原来前边有了则了，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 嗯、 当中的闪着黑马上推，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怎么念？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秦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好厉害呀。

表演原熟自然，剧场效果火爆。丁先生对于戏曲钻研的很深，下面这个段子呢，应该说就表现了他这方面的特长。说到回婉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这位老艺术家是一位知名的相声女演员，成就很高，也培育了很多曲艺英才，整理了不少相声的珍贵资料。他的捧哏稳妥大方，尤其难得。下面就请大家来听听这段相声老前辈丁玉鹏、回婉华和说的窦尔敦与刘巧儿。 相声啊，反正您看这个相声跟别的不一样。 哎， 为什么？相声是说的艺术， 就是口齿得要伶俐。 哎，对， 跟那个唱的艺术不一样。 那当然了， 唱主要讲的是嗓音。 哎，嗓音得洪亮， 得要字正腔圆。 是的， 尤其京剧的花脸， 那不好唱啊， 那最受观众欢迎。 是的， 为什么？雄壮。 对， 这可也算是啊，哎，净角。 对，净角。 净角分别很多， 是 有红净、黑净。 什么叫黑净啊？ 包公戏。 对，那是黑脸的。 对， 红净呢？ 关公戏。 哎，红脸的。 有这么一位演员很响名。 谁呀？ 中国京剧院李鸿春。 哦，李老先生，嚯，那全国驰名， 唱红净专门。 是的， 尤其扮相也好看。 嗯， 关公是大红脸， 是 五柳墨染，绿纱巾，金甲绿袍，关公手使青龙偃月刀。 嗯， 一上场唱出来特别的稳，特别的准。 哦，您能学学吗？ 我给您学一学。 学一学。 古城会有这么两句，是才有天，日才有一场雪呀战，斗大比人，恩头登个里个登，若在了马琴。 我您这干嘛了？ 这叫做配，一空刀，一瞪眼，拿手往这一指， 怎么着？ 就好比是掉一人头。 哦， 西门外那桥 有什么呀？ 连馒头也没有。 废话，唱出戏宰个人还受得了啊？ 这表示关公的眼神得好，眼神最好，那得说是毛花脸。嗯， 什么毛花呀？ 李逵、张飞。 对，毛枪似火的。 黄鹤楼听过没有？ 啊，听过。 张飞闯帐。 嗯， 你看张飞眼神就好。 是的。 张飞一上场， 嗯， 瞪眼得往上看。 哦， 张飞一出来，叫叫不了蹦蹦跳。 我您这干什么呀？ 我等照相。 谁给你照相？ 这是表示啊，张飞精神，一亮相，往天花板上一抬头，一瞪眼，叫。 这话我又爱抬个。 嗯， 和这个演员是死养眼，一出场叫就往上看，前后左右就不应该看看，应该这个演员上台，嗯，跟这观众的精神得交往。 哦， 出门你不照顾照顾观众，你低点头发什么的，那有什么关系？ 张飞出来低头 啊， 那唱子也红不了。 没那事儿， 那含着。 哎呀，同志，这您得原谅我， 是 我是个门外汉。听他们说您倒是一位行家 啊。对了，我呀就是一位京剧家。 就这成为一家呀。 是是， 京剧家呀。 嗯， 不知您是做客还是业余爱好者？ 哎呀，受过几天罪。 哦，您是磕出来？ 哎，您是画出来的。 画，咱俩是同人啊？是怎么着？ 什么叫我是磕出来的？ 您是一棍一棒磕出来的 啊？对， 做客的学生， 板眼磕出来的。 嗯，为了您叫您贵姓？ 哎，免贵，姓丁。 您的大名？ 丁玉鹏。 哦，您就是那位丁俊大玉鹏。 哎呀，在哪儿见过 啊？没听说过。 没， 怎么跟哪儿见？我连听说过都没听说这位演员。 我说有您这么谈话的吗？ 丁玉鹏， 让人把他赶，他没听说过， 在京剧界还没听说有您这么一位。 可能您在此地没听说我这个名字。 您 不在此地。 您到哪儿去了？ 久战云南。 嚯，这趟可真不近。 云南 是云南呢，我们祖国的边疆云南谁不知道啊？ 云南 万里云南。 云南 云南万里 云南。 哪个云南？ 这是云彩南边。 云，我没去过这地儿，也大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您知道吗？ 很远呢。 反正这趟是不近的。 在那个地方说过去的话，嗯，我是角儿，说现在的话，哎呀，这是一位艺术家。 哎，同志，您别乐，知道哪儿吗？人民首都 北京。 咱甭说京剧院， 嗯， 说北京京剧团哪位你都比不了。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灵秋，一流演员。你看出来非常客气，谁像我这什么呀？您这哪位这大艺术家出门像您这似的自我介绍？那梅先生 表演艺术家，见任何人都是这么谦虚。 啊， 人有自信，我艺术家，您不认识有吗？有这事儿吗？ 这金爷，您对于我这个演员不熟悉，这叫自我介绍。 哦，啊，行行，您先甭冷馅了，您艺术家一定错不了。有什么露脸的吗？您 看您谈话这份意思，您听说我有艺术，可能看不起。 干嘛看不起你？ 当着各位同志，我要给你介绍介绍。 嗯 嗯，我唱那戏，甭说你听， 怎么着？ 你连我那个戏名都没见过。 这可太轻视人了。虽然说我对京剧没有研究， 嗯， 起码我也听过几出。您看我哪出戏吧？ 嗯，大唐二，懂吗？ 大唐。我说您哪位听过这大唐二？大唐二大，嚯，差点给我蒙背了，别忙。大唐二， 嗯， 是不是大宝国太皇灵二进宫啊？ 嗯 嗯，北京没人贴这出，可不这么贴，到天津常贴大唐二，简称 嗯。 大宝国太皇陵二进宫，甭问您的徐彦昭， 可能您上云彩南边去过 没有？我老在云彩北边待着。对不起您， 您怎么知道这个徐彦昭是我的？ 哎，刚才您提完全是花脸净脚身里的事，别的您没提呀。 对对对， 嗯， 徐彦昭就是我露眼。 瞧这撇唇咧嘴的这位， 敢说呀？ 嗯， 我去这个徐彦昭，哎，唱念做是无一不佳，无一不妙，无一不奇，是无一不绝。 哇， 就那天我这徐彦昭怎么一上场啊？ 哦， 哎，是前台给我喊道好，后台让我做检讨。 这，我同志，您这话可太矛盾了。 啊，就是 唱作念都好，为什么前台叫道好，后台做检讨啊？ 我一琢磨，可能是得罪人了。 您这叫旧眼光衡量新事物。现在观众同志都是热爱演员，爱护都爱护不过来，还有那事儿？检查您本人。 嗯，我是角儿。 你什么角儿？你还不是我们这块木头了。 我是木头角儿， 还角儿了。我给您提个醒儿， 嗯， 唱花脸，不管你唱作念都好，你的脸谱勾的不美就不成。 对， 看过裘盛戎吗？ 是。 私下那个儿并不高， 嗯， 挺瘦的。 不错。 但是尤其那脸盘这么大，那是一门艺术。 要谈勾脸这一门艺术， 嗯， 我是得金少山的真传。 金霸王。 我勾的脸谱， 嗯， 比金少山还好 啊！你比金少山还好。 哎， 哎。我说金先生死这么早呢， 我气死的是不是？ 我可没这么说呀，他这人爱多心这事。 您这是怎么谈话呢？这是 那花脸那没错了，可能您的身上不美，不管你唱哪锅，生旦净末丑看着潇洒， 是 就是很自然。 哎， 你看那裘盛戎摇旗， 嗯， 那身上戏都做活了，好啊。 裘盛戎那摇旗听过没有？ 听过呀。 作派好不好？ 好。 你知道裘盛戎学谁？ 学谁？ 学我。 去。各位同志，您上眼啊！ 嗯， 裘盛戎可学他。 你看有艺术啊，在花脸界我也有外号， 叫什么呀？ 铁嗓子。 铜锤。 一样。 徐彦昭。 您听着， 嗯， 说是那么是狠心，你那嗓我要。好， 为什么要叫道好呢？ 就是上台没戴帽子。 对，没戴帽子， 嗯， 是得给你叫道好，应该好好批评批评你。 怎么？ 什么演员呢？不负责任，轻视舞台如同轻视观众，懂吗？犯舞台纪律了，没戴帽子，这也不逞能了。我今儿完了吧？说的还不服气了，你看那句。 嗯，我不戴帽子。 啊， 我为什么要不戴帽子？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不戴帽子？可那天我也没去，我哪知道去？ 既然不知道，干嘛强嘴多舌呢？ 强，不是我，我太着急。您这不戴帽多寒碜呢！ 是你着急，有我着急吗？ 也对， 我不戴帽子， 嗯， 这是偶然的， 可不是偶然的， 绝不是经常的。 废话，对，你要天天不戴帽子，谁听你？ 这叫贸然间的错误， 太错误了。 就凭我这么大角儿， 有角儿了， 我这么高的艺术， 嗯， 能不懂这是错误？ 嗯， 到后台好好写个检讨书。 对了，应该好好做个检讨， 承认自己错误。 对， 跟领导上下保证。 嗯， 由打今天开始， 嗯， 一直到我死那一年，我是再不犯错误。 有这么下保证的吗？从您这种态度，对您那错误就没有正确的认识。 哎，说得到要做得到， 应该注意， 保证今后绝不犯错误， 那就对了。 哎，头天刚做完检讨， 嗯， 紧跟着第二天就搞联合汇演， 嗯， 头一天就有我， 这位是得意忘形，又办这茬忘了。 咱艺术还是高高的。 哦，头一天就有您，没您也不成啊。 啊，就是就是。 没您那戏园就改澡堂子。 哎，我就去搓澡去了是吗？ 谁说的？怎么没你不行啊？这事儿。哎呀， 头一天必须得有我露眼。 联合的啊。头一天有多少个剧种啊？ 三个剧种。 第一个剧种是 河北梆子。 哪位？ 李桂云的《秦香莲》。 好，唱的的确是不错， 好不好？ 好， 给我开场。 开始。我同志，最好您别这么谈话好吗？啊，现在联合汇演，不分名次，不分排位，人家是老演员，应该对人恭敬才对。 啊，反正给我长帽戏。 这还是过去那一套，您看看。第二出是谁呀？ 关外有个唱评戏的。 谁？ 韩少云。 哦，唱的可是不错。52年在北京得2等汇演奖。 韩少云的刘巧儿。 好啊。 好不好？ 好。 给我垫场。 垫。我这个可也太骄傲了，这地儿。第三出 就是最末一出。 嗯嗯， 我露眼 就是您的了， 最拿手的杰作， 就那大唐二。 啊， 大宝国探黄灵儿进宫。 对了，我还不戴帽子。 那个是拿手啊。 嗯，拿手光脑袋， 观众也有印象。 对了，有印象，我写检讨书。 那您什么拿手杰作呀？ 您这人说话，这叫讽刺我。 干嘛讽刺你？ 那出戏出错不能唱 啊。 这出戏我有20年的苦功夫。 嚯， 尤其这出戏好。 嗯， 就为卖我这花脸一个人。 哪出戏卖您一个人啊？ 盗御马。 这不能卖您一人啊。 怎么？ 你要拜山的黄天霸、崔武生也是角儿，盗沟也得是角儿，怎么会卖您一人啊？ 坐寨拜山盗沟是完全不唱， 就唱 光唱盗御马这一点。 够绝的，这是一折戏。嗯， 凭什么咱们是角儿？ 角儿没错， 选择戏得有绝妙之处。 当然了， 两个打听是礼包。 是的。 哎，就我这道中一人，我一人默一场，我一张嘴连唱再念再作配，我是压倒一气。 呵，这份骄傲。 还有一样，要提高警惕啊， 要注意才对。 上回为什么出错？ 为什么呀？ 去晚了。 嗯， 到后台勾上脸，穿上行头，场面一催我出去了。人家喊大喊，我一摸没戴帽子， 真是忙了吗？ 这回提高警惕。 是， 9:55上场。哎，7:55到后台。 你干嘛去这么早啊？ 早去有好处。 嗯， 早办三光， 晚办 三慌啊。 对，这戏班的规矩。 一慌一忙会又出错。 是了， 来到后台一听， 嚯， 正是李桂云的《秦香莲》。 好啊， 还得说人家那个演员。 那当然， 有独到之处。 是是， 颇受欢迎， 有群众基础。 别看花 啊， 第二出刘巧办齐了。 嗯嗯， 干脆过来我也捯饬。 对， 省回头一忙会出错。 是吗？ 镜子拿过来支好了。 嗯， 吊模一个淋水沙。哎，这脸也勾齐了，戴上帽子。 干嘛戴上帽子 啊？怕待会儿又给忘了。 哈哈，是注意这茬了。 换行头。 嗯， 李狮子、李打的，背一刀，蹬靴子，胡子抓起来，站上。 干嘛把胡子也戴上了？ 要不给胡子往一出去 啊， 跟那花店壳似的。 好，这比白下巴颏更寒碜。 那可多寒碜。 是啊， 这回一照镜子啊，再也出不了错了。 成了， 全齐了。 嗯， 刚给镜子搁好了，北京。和头一出秦香莲下来了 啊， 第二一出韩少云的刘巧儿上场。 刘巧儿唱整出戏， 那我还唱不唱？ 戏码太大也唱不开呀。 刘巧儿光唱合作社这一点 啊，这也是一折戏啊。 我一听这点， 是 刘巧儿这点合作社也得盯一个钟头， 起码也得一小时。 咱养养神。 是的， 这回既然捯饬齐了， 嗯， 那哎尽情的露脸吧。 是的， 到休息室躺上一靠，闭目合睛， 对，培养上场清。嗨，我觉儿，别睡呀、有你的戏，你要误场可更麻烦了。 没睡着， 没睡着，你直打呼。 你别听打呼 啊， 我这个耳朵就听着台上呢。 哦，你这人都睡着了，耳朵在台上了。 我是怪物，我是怎么着？ 这话是你说的，人直打呼，耳朵怎么会在台上了？ 有耳朵搬家的吗？ 那是， 这是我好打呼。 哦，没睡着。 我正在似睡不睡。 嗯， 我听后台有人嚷嚷。 嚷什么呀？ 觉儿上场了。哎呦，我就蹦起来了。 还得误。 那怎么着？上场了 啊！ 可能是迷糊着了。 是啊， 不忙也别出错。 对， 赶紧给镜囊先照镜子。 嗯， 没错，帽子扣着呢。 是 啊，脸谱、胡子、行头、刀、靴子全齐。 嗯， 这回三露脸了。 对， 叫板上场。嘿，我这么一叫，场子给我开的是一头，随着家伙就出来了，叫叫过来蹦蹬跳， 够精神。 就我这么一亮相， 嗯， 听戏的哇， 这好 哦，全乐喽。 怎么都乐了？ 嗯，那刘巧还跟台上呢。 啊，上冒场了，这回，这回比误场还麻烦了。 我这道中能跟刘巧碰一块儿了。 这 甭着急，这回不是我替他辩，你不怨你， 怎么 怨你们后台退场的、嗯、他告诉你上场吗？ 感觉人说的不是我， 说的谁呀、 啊、人说是刘巧儿上场。 你呢？ 我睡得迷了迷糊，我哪让我道敦上场呢？ 还是睡着了， 我就溜达出来了 啊。 就我这道敦往这刘巧旁边就这么一站， 嗯， 听戏都吓一哆嗦 哟，给听戏都吓得这样了。 嗯，就这戏可热闹了啊。 是够热闹的。 怎么看刘巧怎么追出一大花脑袋了呀？ 就是啊。 哎呦，甭说， 嗯， 这花脑和刘巧的舅舅， 哈，我别给排辈好不好啊？ 攥着刀出来的， 哈， 甭说这一定是找王少成玩命， 没听说过。 您说要命不要命？ 真要命这事儿。 这时候我跟台，那时候我连嘴都张不开了 啊！ 我这道中旁边我站着刘巧，我唱什么呀？ 就是啊， 急得我这嘴型真哆嗦。嗯， 好，这回不美了。听好，道中要变孙猴，这回道一马唱着非唱闹天宫不可。 我也忘不记我唱什么好了。 嗯， 我正有点着急呢。 啊， 刘巧可气坏了。 刘巧儿 有点心话，要这叫什么演员呢？昨天唱完这功夫戴帽子， 哼， 今天我刘巧还没唱完，豆墩又溜达出来了。 就说 你，就你这路角啊！ 啊， 当着听戏的，我得好好的，我得问问你。 嗯， 我看你跟我说什么？ 问什么呀？ 刘巧拿手绢纸。 嗯， 那旁来的，你是马专员吗？ 喂、啊，千万你可别说话啊！谁都听过这出戏。 我心想这可坏了 啊！ 我梦都梦不了啊！ 是啊， 马专员不是花脑袋呀？ 就说是 呢，哪有花脑袋马专员呢？ 啊！ 我眼干走，我给他实话实说。 啊啊！ 头颅轰得太厉害了，我先压一场。 怎么压场？ 并非是马专员，俺乃灵魂逃债主，行道明马遁，人称铁罗汉呢。 哟、啊，我你要咬那刘巧是怎么着？ 我真急了。 这， 我是吓唬刘巧。 哦，吓唬。 给刘巧一吓唬迷糊了，我找个台阶好往后台溜达。 哎，他也有主意啊！ 我说刘巧还不得害怕吗？ 那准得害怕。 刘巧不但没害怕， 啊， 刘巧说这句话倒吓我一哆嗦。 说什么？ 啊，你敢是道尔顿同志？ 啊？怎么道尔顿同志了？ 我心问哪怎么道尔顿同志啊？ 就说是了。 这道尔顿是谁同志啊？这回急得我这嘴更哆嗦了。 喂 喂。 可好嘞，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急得我这要说外国话。 嗯， 我这要着急呢。 嗯， 刘巧儿又说一句， 刘巧儿 这句说这边损就甭提了。 说什么呀？ 道尔顿同志，莫非你要参加合作社吗？ 嗨，越问越不像话了，这事儿。 我心里问哪有合作社有道尔顿呢？ 就是啊， 哪有道尔顿参加合作社的？ 那黄天霸没地儿找去。 我可真急了 啊！ 拿手我一指他， 嗯，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 哎哎，你问人这干什么呀？ 这叫找台阶。 找台阶？ 问刘巧御马圈在何处？ 啊啊！ 哎，不用刘巧唱、 啊， 只要刘巧拿手往后台这么一指， 嗯， 借着这手我就溜达下去了。 你溜达下去了？ 哎， 那刘巧怎么办呢？ 刘巧跟谭谭爱怎么办？怎么办？ 啊！一点演员道理都没 有。我算卸脱责任了。 这叫什么演员？ 拿手指的。 啊， 小姑娘。你可知道御马圈在何处？刘巧脑筋可真快。 嗯， 呀，您问御马圈呢？我到后边给您问问。 嗯， 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嗨， 他下去了。 我看这窦尔敦怎么办？ 我听京戏的唱声了。 唱 什 么？ 嗯， 唱的什么呀？ 拿手腕后台这么一指。 嗯， 小耳朵是你也不当，此次下场你为哪桩？听戏的主角你们多冤了。找回巧儿，我再上场，我也下去了。 你也下去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丁玉鹏、回婉华两位合说的窦尔敦与刘巧儿。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名家马淑林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的小片段。马淑林也是北京的老曲艺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位名家。 二八的那位枪